究竟什么是潜意识？人有没有灵魂的？社会上这么多奇形怪状的状况，催眠、多重人格、鬼上身、幻觉、梦境，是不是有得解释的呢？有人说已经是科学和灵性结合的时代，心理学家又怎样看？我是安静，逢星期日中午12点到2点，我在城寨练心术里面告诉你们。 好，回来了。我读一读，即是叫 Lee Annie 的，他说什么呢？外国人简单很多，看看你懂不懂英文啦。他说80年代已经不会住在唐人的地方，他何况现在呢？他去唐人街买东西吃东西 OK 的，做完就快点走不及。还有他说我们三把声太长啊。好，收到了，这个 完了 完了完完。咁我先咪前即咪後講咧，其實係咪即想問大恩啦？你美國住一排咧，係咪啲華人嘅 house 咧，佢哋草地特別少嘅咧，係咪即係用盡曬塊地起屋俾人住嘅咧？ 佢哋會用利用曬所有嘅土地去做任何嘢，包括公共嘅地方。 嗯。 例如啦，好簡單。佢好興咁咧，咁佢哋泊車咁啊，自己鏟上去自己個車房啦。佢即係有即係好似外國去睇片嘅咁咧，鏟上去啦。咁但係行人路就唔可以泊車噶嘛。但係咧，我哋嚇、我哋同胞咧，即係包括香，我唔知個香港嘅咩啦，就真係霸住曬嘅。咁同埋你一睇就知道佢係咪即係有機會係華人咯？ 點睇 咧？強國人啦，咁簡單，好似睇咩？睇佢咩泊車咯，寶馬、Benz、凌志就九成係噶啦。 都要靚車、名牌車就可能係華人。係 啦， 咁會唔會令到即係當地人即係會對即係啲新移民嚟講，覺得你融入呢度，大家都應該係守翻呢度當地嘅一啲不成文嘅嘢啦。 梗係啦。 但係當我哋去到時候，可能就會影響咗人哋當地嘅生活。呢樣嘢係依段時間出現咗好多 嘅。我揀一個簡單嘅例子，喺我嗰邊生活，我當時都有啲朋友即係對面屋啊。 嗯。 咁因為加州嘅制水咗好耐㗎啦，咁如果北美的同事朋友應該知道，咁啊限制咗人唔准淋花、洗車呢啲係活動嘅，因為冇水，大佬飲都冇得飲， 即係 就 係水 管我咧，我要洗都吹我唔著。 自律， 自律咯， 自律。 我其實人哋好多時咧，好多嘢咧都係自律嘅，就唔係他律嘅。咁但係真係冇辦法啦。咁我啲朋友見到佢哋都喺度攞住之後，三架寶馬係咁喺度擠擠擠。咁即係我聽完之後，我自己都。同埋都見過啲人將啲車泊到行人路咁樣，即係嗰雖然冇乜人，冇乜車嘅，即係十年都即係可能即係嗰啲位咧，但係自己嗰幾户人嘅啫，佢係咁嘅一個 area 咁樣入去，咁但係冇辦法，佢哋係即係覺得乜嘢都冇所謂啦， 都冇人行嘅，係咪先？你唔泊就蠢啦。 再者就話佢哋根本就係自我，即係成日都圍住自己轉咯，即係其實同而家。 即香港人的價值觀都帶回到那邊，有沒有改變過？ 其實我懷疑那班例如說想洗車那個根本就是我所知是國內人來的、 嗯、 即我又不喜歡算即渲染他究竟是什麼種族人、 嗯、 我是看他行為而已。我大陸都很多朋友去很 liberal 的、 嗯嗯、 是 很自由主義者的、 嗯、 我都很喜歡跟他們聊天，但有些真的到現在都還是可以。上一次我在上海都看住佢一齊喺深圳，喺深圳下下突然間 at two 咁樣，我都哇喺彈開三尺遠，仲同我稱兄道弟， 嗯、 即係有啲嘢係佢哋覺得真係冇乜所謂，咁所以將呢種嘅陋習咧，都搬埋過去咯。 嗱，頭先我哋喺開麥之前，頭先我都同阿大英傾一個比較可能少人留意 issue，、嗯、就係話除咗我哋可能頭先有幾個移民潮啦，依、這個八十年代中英談判，到到六四，到到九七，到到可能佔中之後，其實枕住都有唔同嘅香港人會去移民之外，你咪發覺近來依五至到六年咧，多咗一啲喺香港定居嘅歐美呢啲嘅中產人士，佢哋都開始移民去其他地方，唔再住喺香港。我即系听完之后，我都少少觉得吓，原来真系有喎。点解？知唔知啊？ 第一，我自己分析啦，未必啱嘅。咁啊，例如话以前鬼佬喺香港兴乡噶嘛。咁你谂下啲 iBanker 啊，或者啲 banker 都好啦。以前嘅话，喂，一定系啊， 去呢個中國會啊，去下啲嚇啲約級啊咁樣，啲鬼佬咁樣，好優越噶嘛。咁但係而家你諗下啦， 見到張震遠都打開門， 咪就係咯。而家你諗下啦，呢、這個證監會係邊個？啊，唔係證監會啊，嗰、那個 李小嘉， 李小嘉係咩人啊？他依珠跨嚇，影響呢個多大？咁變咗其實同埋有好多咧，啲國內啲唔知邊不明來歷嘅資金， 嗯。 啊！俾兩億兩個億啊，唔係兩億啊，叫兩個億啊！幾難嘅依其他出搞依啫，搞咩啊？搞開檔嘢喺中環啊，喺嘉義廣場開檔嘢，搞咩？搞外匯啊、融資啊、基金啊、債券啊、炒下嘢咁樣，咁變咗其實啲鬼佬睇咗眼裏， 嗯， 喂，你冇任何功績，你冇任何嘅能力，你嚟到就嚇牙牙咋咋，成個中國會俾你哋。或者俾成個啲約級俾你哋搞到烏哩馬擦，係咪啊？即係佢哋好多習慣可能都未戒得甩嘅， 嗯， 都會將上海嗰套或者北京嗰套帶落嚟嘅。咁你啲鬼佬見到此地不宜久留。 我諗，sorry 啊，我諗喺回歸之前英國殖民地時候，依批嘅外國人啲叫 expatriate 嚟到香港好優越嘅，依啲即係叫做喺外國嚟香港定居人士，佢哋可能小朋友有好嘅教育啦，佢哋嘅生活環境唔錯，即係佢哋可能覺得香港嘅司法制度即係公司法好好。咁，但係隨住而家回歸之後咧，多咗即係可能你話齋，即係比較我哋叫赤化，多咗好多內地嚟時候咧。打亂咗佢哋一啲嘅生活上面嘅嘢，咁其實令到佢哋憂慮佢哋嘅下一代嘅小朋友，所以佢哋近我應該係近呢兩三年，我喺西貢嗰附近嘅時候落去食飯，都會有啲德國同埋意大利嘅朋友，佢哋都開始擔心啊！佢哋小朋友諗，咦 ，Joyce， 我哋可能唔會再住喺西貢，我哋諗緊可能會翻老家或者係其他亞洲地方，可能去新加坡，因為我覺得新加坡更加會對小朋友嘅發展會好，因為我睇到新加坡見到譬如佢哋科研。每樣嘢都覺得比香港更加好 open， 同埋覺得嗰個法制或者嗰度做生意會比香港好。佢，反而諗緊，咦，我哋可能未必會再喺香港住，但佢哋已經喺香港住咗十幾年，即係應該係由英國殖民地年代已經喺香港住嘅呢班即係歐美人士，住喺西貢獨立屋都要走，咁點解會咁啊？ 其實我想問你話，雨傘運動如果冇發生，呢班人會走定係留低咧？你覺得？ 我都係催化咗、催生咗佢哋會去諗多樣嘢。 嗯。 你問我啦，係啦，其實正正就係咁啦。你認為冇雨傘運動，吳克儉會唔去日本睇櫻花咩？係咪先 ？TSA 佢咪照玩，佢照即係因為佢要鞏固翻我個人睇法啦。佢係鞏固翻嗰班既得利益者書商啊，一個大利益集團，唔係點有咁多補習啊？係嘛？即係你唔整死佢，咁即係我又嗰句咯，講咁多。你都係將啲仔女送到外國。喂，我唔係喎，你唔好話我大 N 送啲仔女外國。喂，我唔係受俸禄噶嘛，我又唔係制定政策嗰、那個。 嗯， 我制定政策嗰、那個，我第一時間我就要將啲女仔女掉翻喺呢度，因為我要搞好佢。你即係我唔佢唔同嘛。咁所以你話頭先個催化劑絕對有啦。你響嗰29係嘛？廿九個催淚彈，三十幾啊？87我，我啲數字嗰啲亂 咗。29唔少唔少， 689啫。咁其實仲有一個好緊要嘅 number 啦，令到啲人想走就689咯，真係，即係呢個事實。 689啦，同埋我諗緊呢幾年嘅樓價，令到好多，就算你話齋頭先啲中產又走，而家好多啲80後或者90後，佢發覺佢哋都買唔到樓，或者根本佢都冇自己理想嘅時候，佢哋推而求其次，我可能手上邊我真係得個百零萬，我好辛苦儲咗，可能呢十幾年。百零萬買唔買呢個單位啊？冇可能。咁我最有機會能夠擁有自己嘅夢想，去邊度啊？ 買到 台灣。 台灣。 講先，百零萬有嘢買到啊？ 買咩咧？ 最近咧。 劏房啊？ 唔 係。買 車位。係啦。買車位。最近我嗰個車，即係我租個車位咧，個業主都問我：，喂，大兄，醒你啊喂！ 哇，咁好，突然間。 103萬賣俾你，哦，哇，多謝你。 你買唔買先？ 唔該曬，梗係唔買啦。真係傻嘅咩？即係呢啲根本就係、是、即係。已經不合理的價錢，你已經是一些脫離了民生了，你怎麼計算，計來計去買不到的，不要計算不上會先。而所以你說那些人為什麼走啊？喂，台灣高雄我朋友那裡四層樓的大那個不是別墅啦，即是排屋啦，四層的，那就響正距離那個火車站十零分鐘車程，好好啦，說 location 200多萬 港紙是吧？ 港紙 一棟了，已經 一棟大約3000呎到啦。我哋成日都佢成日招呼朋友啦，咁 大廳，那個大廳是地下那一層叫大廳，咁咧就開 party， 飲下酒啊，咁啊下低燒下嘢食啊，咁成班傾下偈啊咁樣。咁上嗰幾層咧有好多個房啊， 香港都得㗎，梁福源都得，梁福源可以㗎，成班新狗可以㗎喎，佢哋都得㗎。 你講開嗱，你講開，如果你講丁屋政策同房屋政策，我同你開一集講仲得。 咁所以就睇到即係話，我諗除咗之前香港社會個環境唔穩定啦。我想其實我想即係嗰個高樓價、那個經濟同令到香港人好壓迫，令到好多而家依輩比較後生啲依輩，佢哋冇辦法在香港生活到啊，所以佢哋就唯有不如我哋諗下另一個地方。咁我哋可能歐美又太貴啦個門檻，不如就去台灣。你點睇啊？其實見到真係好多喎，我去台北或者我去做嘢採訪時候遇到好多都可能係即係八十後，佢哋可能都係做嘅。一個 fashion designer 或者一個藝術家，他們在香港不能夠再生活或者找不到一個創作空間的時候，有很多真的過了去台北啦，或者去台中，或者去到台東、台南地方開啲小店去繼續他們的生活，他想過生活，你怎麼看 啊？很有趣的，你留意一下，你隔幾年去台灣呢，你發覺那些小店還在那裡，在香港呢， 你下個月就發覺， 喂大佬，你美芝蓮都點咗你，啊， 死火啦！米芝蓮 以為點咗你係一個叫咩幸運之神啊？對唔住， 粒星係咩？ 原來死亡之吻嚟噶。 業主就會加你 double 租啦。 係咯，咁你台灣真係可以即係 fulfill 到。不過講冇開收兩座，不過嗰邊咧就即係講真，生活水準病，但你要接受一樣嘢，佢哋21K。即係5000多元一個月嘅啫，即係如果大筆 而家咁嘅，好啲就而家一般嚟講，平均收入係，就算你話同一大家出嚟做咗，譬如話香港你做咗五年嘢，你喺台灣做五年嘢，可能你香港你有20000多元人工啦，當一個即係普通嘅打工仔，喺台灣都係10000元嚇，你爭個嗰個差距係爭10000元，但你就係睇下，當然啦，台灣嗰個生活指數會相對會比較低啲。 我個人咧，甚至乎話台中啊嗰啲地方非常理想嘅，即係你其實你響你響桃園搭火車，去嗰度講緊高鐵，講緊係9個字到嘅啫。咁你已經係可以啲生活指數係平得好緊要。如果你作為唔怕熱嘅去高雄，又仲平。咁冇㗎，你變咗其實仲有一樣嘢，你食物相對安全嚇。OK， 我講相對安全，佢哋都有珍珠奶茶係一啲一粒粒 嘅塑化劑啊， 塑化劑嚟嘅，其實一樣有啫，不過就真係相對冇嚴重啫。同埋就好多農產品啊啲咁咧，佢哋係多嘅。 同埋我諗有一樣嘢就係我諗。點都話齋就係台灣，你可以自己選你個總統。雖然嗱，我唔理係咩型都好，你係咩顏色都好，你仍然都可以噶。你可以當家作主。我今年我唔中意你，我唔選你啊，或者我唔中意投票，仍然都可以選有選舉權。咁所以我諗好多後生一輩都同我講，我去台灣，我又要我可以揸去選票，我選我中意嘅啫，我唔中意。但香港我度咁耐都係冇辦法。 其實人好緊要嘅嗰陣氣咧，即係。你俾我選，我選錯咗又好點咯，我默默接受啊，啱先？ 一選票嚟噶嘛，呢個係個選民決定嚟。 即係呢啲就係其實好多老華僑或者啲老人家唔明白我哋點解要爭取呢啲嘢。你唔好理先啦，你啊，你俾范冰冰、李冰冰同咩乜冰冰冰三個，喂唔關我，我唔係想揀呢三個啊，嚇、啊？可能我真係想揀阿魯芬啦，係咪先？你都要俾我揀噶，大佬，係咪先？係重口味咗啲啫。是吧好啦咁另外呢就啊讲咗话题你。 台灣同時都好講，其實我都想睇翻就係嚟緊好快咪又出年台灣選舉咧。其實我都有同一啲香港移民依代可能過咗去台灣一啲嘅香港人傾，其實佢哋係唔係就係話純粹做即係可能做生意，其實佢哋係真係好想融入喺台灣，佢哋覺得台灣揾到佢哋嘅夢想。你覺得其實嗱，移民成日講話移民夢，我成日講移民其實都係想一個夢啫嘛。你點睇啊？夢一 dream， 香港真係冇啦。冇辦法做到，所以一定要去移民啦。 大陸就唔好諗噶啦，喺大陸咧開公司咧咁啊，好麻煩。呢、這個唔係實現夢想嘅地方，所以咧我哋啲官或者阿六八九叫我哋上大陸，多啲年輕人上去咧，即係呢位哥哥仔一定係未上過大陸咯。我即係我講六八九啊，佢上去係離地嘅，咁我哋咧落地嘅話俾你知，你上去上一個死一個，你除非你係阿邊個邊個個仔啦，如果唔係你上去我哋死梗。咁但係台灣咧就相對公平。即係相對能夠做到你夢想，同埋咧，我所知咧，佢哋請人嘅税制咧，即係如果你真係有一日你過去開公司啊，咁你要咩？咁因為我最近都想做呢樣嘢，我想嗰邊請人，嗰邊嘅嗱大陸咧就如果係10000元請一個人嘅話咧，就有叫五保一金嘅嘢咧，咁就大約咧16000元到啦成本， 即係六千蚊係税啊、保啊、 保險所有嘢， 仲有啲 hidden 嘅 charge， 你係唔會知嘅。突然間可能有個消防走埋嚟，如果你做地鋪嘅話，你的那個門口不行啊，然之後又搞你一劑，然之後佢唔會同你講啲咩嘅喎。暗示啲嘢，咁你咪俾佢咯。好啦，外國就唔會有呢啲啦。咁台灣咧都，我問啲朋友都冇嘅。咁而嗰邊請人咧，大約係5% 到嘅啫，即係嗰個要俾嗰個 extra cost 咧。咁相對嚟講咧，都仲叫做係公平嘅。咁你話如果嗰邊 fulfill 咧，咁仲有一樣好處，嗰邊租金平啦，咁變咗你真可以 long lasting 好耐。同埋嗰邊人情味，有冇聽過話咧？台灣 最美的是唔係風景，最美是人。 Exactly， 係啊。 咁所以呢個包含咗係人又好，你即係起碼見到面都會笑下、打下招呼啊，都有嘅。同埋咧，你唔發覺嗰邊文化氣息係好啲咩？ 當然啦，嗰邊係啊，其實嗰邊啲書店咧， 文藝氣息或者年青人咧，你會見到佢哋咧，即係當然啦，都好似中意打機，但係你見到喺高鐵或者捷運裏邊咧，佢係睇實體書嘅。其實咧，你反而少見咧後生仔係打機嘅。嗰時我成日都會喺台南或者我去高雄嗰邊咧，有時都會中意坐巴士，佢哋個公車啦。其實好多後生仔咧，佢哋真係會揸住本書會睇咧。你會覺得突然覺得，即文化氣息咧，你覺得 你睇下成品，成品喺敦化嗰度咧，咪有間24小時嘅。你睇下佢啊！我冇嘢睇嘅啫，我睇啲靚女特別多嘅，真係噶，好多靚女嘅， 好多文藝氣息嘅女仔、女生， 淨係靚添啊！即係點解我要用我當然唔係真係用色情眼光去睇樣嘢，我覺得 欣賞 變咗佢嗰個成個睇書嗰、那個嗰、那個嗰、那個種人種咧、分佈得好好嘅，即係 distribution 做得好好、即係有文青，亦都有啲好靚女仔都會咁做。點解係因為成個氛圍根本就係呢樣嘢。嗱，我有覆個網友講嘢啦，都諗得到你講嗰句嘅，就話咩淨係鬼佬走，香港人都想走，咁成個香港就俾強國霸佔咗。其實咧 ，that's why 啲鬼佬都走，即係佢講到啱，即係呢個議題係好重要，即係佢都話落個，我根本就覺得跟即係個。這個也不是 hidden agenda， 直情是、 公開大家都知道 agenda 來 的了、 換血嘛、 你根本就換血，我們根本就是很明顯地被他們、大陸根本就想將我們香港人、你班有一個不聽話的走啦， 你走 啦，走搬上深圳住啦，很近而已，一小時生活圈，所以有高鐵啦， 你先生嗎？ 我先生啊，我先跑啊 好啊，那啊你下去被人打10次劫先啦、是吧好你仲有冇同補充台灣嗰方面？ 我有補充啦。 好啊，講下咧，有冇咩？ 你有啲例子，生存例子啦。其實我即係聽朋友講，佢做香港做髮型師嘅，佢嗰邊租一個就前鋪後居咧、你估幾錢啊？港紙 幾大 月啊？ 幾大？大概即係 最啲就做啦， 即係大概1000尺左右啦，前鋪後居。 咁佢包埋即係佢嘅鋪位加埋住。 嗱，我大膽啲啊，估兩皮嘢。 太多啦，兩皮減個零啦，唔該，2-3千元咋。仲有唔止喎， 喺台北， 佢係台北下面遠少少，佢係收翻香港咁嘅剪頭髮價錢，100-200元嘅價錢嘅啫喎。佢剪好少頭已經可以圍到佢嘅生活成本咯喎，已經。 跟住可以做啲自己中意做嘢，或者進修。 係啦，係咪先？所以即係你咁吸引，即係其實我都心中喐嘅，不過就係唔憤氣咯。香港咁樣，喂，我地方嚟噶嘛，大佬，我屋企。你入我屋企食開個雪櫃食我啲嘢仲唔得止，瞓埋我個沙發，而家仲唔止，仲踢走埋我阿爸阿媽，瞓埋我張牀，我點解要走先？我唔瞓你啊！你話即係講到台灣同埋美國咁吸引，雖然，但係我真係為啖氣先留喺香港啦。 咁點同佢抗爭落去啊？你為啖氣，咁一定要有、有個 way out 噶嘛？即係你都見到頭先，你講到話擺埋你爸阿媽張牀，開埋你雪櫃，飲埋你杯啤酒，冇波睇，好大件事噶喎、好亂噶喎，咁樣點算啊？ 會亂噶會。 所以點解咧？我就話咯，安頓咗我屋企人之後，我會發聲咯。即係你話我走唔走，我都會走，但係咧，我一定會嚇、好好招呼，好好招呼佢哋嘅。 咁你話我哋嗱，即係走到就多咗機會啦。即係大問題，諗下走唔到嘅係佔大部分。 其實諗到就係有啲走到嘅人，即係我咁講嘅細自私嘅， 即係揮手。 雖然係為你個仔女或者為你爸爸媽媽或者為你自己啦。其實你走咗嘅時候，香港咪更加淡咯。當呢班人叫做精英或者有能力嘅人走嘅時候，剩翻一班係冇能力低啲嘅人，佢哋嘅即係叫做抗壓能力或者係抗共能力更加弱噶嘛，俾你哋。 咁呢班人會更加神壓迫，同埋換血更快、更加速噶。咁大家係咪再諗移民嘅時候，唔係淨係諗你自己，同埋諗翻你嘅族群咧？ 嗱，你呢個問題咧，我自己都掙扎咗好耐。 嗯。 所以我咪話要試緊個 remote 即係工作 system 咯。 係。 咁如果 remote system 又搞得掂，家人又搞得掂嘅話，咁啊自然係可以正即係執行去做咯。 我插一句係先，你話點抗爭咧？即 係喂，抗爭好多方法嘅。 我哋要學中國勾結更多外國勢力，即係你經濟來源係更加來自喺中國反方面嘅國家，唔係即係一啲係親共國家。 梗係啦， 咁樣更加先可以同佢即係要揮揮到噶嘛。 其實我覺得有時成日都有人話咩勾結外國勢力， 嗯， 你可以話齋，喂，點共產黨先係最有 勾結外國勢力啦？ 我頭先有張 capital 俾你睇，喂，大佬，喂， 講啦，張 capital 啊嘛， 學蘇聯係咪先？ 首先啲 capital 我可以睇下啊， 你 有個嗱，阿先嗱，哇，好正，呢個係殘體字同埋呢個阿先嗱，中華移民共和國喎，睇錯字添，係嘛？嗱，咁講一講呢個習近平嘅家譜先啦。嗱，佢老豆咧就係習仲勳啦，係嘛？佢阿媽齊心啦，佢老豆就係習仲海。咁啊好啦，咁而家咧嗱，佢個大家姐齊喬喬咧就喺加拿大籍嘅噃。好啦，到佢呢個而家即係齊安安咧，澳洲永久居民喎，係嘛？咁之後咧，習近平細佬咧，澳洲永久居民喎，係嘛？即係睇下我哋即係偉大嘅強國嘅即係習總，即係幾咁國際化先係咪？ 好 diversify 添。 仲有啊，我仲讀多個啊。嗱，世界上咧有8000万共產黨員槍啊，德國寫嘅共產黨嘅歌啊，馬克思嘛嚇讀嘅德國共產黨宣言啦，跟住唱嘅法國人編嘅國際歌嚇、啊，對住俄國人設計鎗刀宣誓，跟住將錢就存喺瑞士銀行，將老婆仔送去美國，對自己管治界嘅老百姓咧就説西方嗰套唔得嘅。 嗯， 哇，写得真系精彩，即系，喂，所以咧，我系好讨厌呢啲咁嘅咁伪善 的。其实唔系呢个身在曹营心在汉，话俾你知，其实即系我哋习总最好伟大嘅，佢系想系渗透翻美国入面佢哋嘅系统， 反渗透， 佢反渗透澳洲，反渗透英国，反渗透美国。嗱，呢啲先系高招噶嘛。 仲有一段一个响大陆好出名嘅名嘴叫袁腾飞，讲逻辑哲学嘅，好好听嘅。 系 讲中国历史嗰啲啊 ，sorry， 讲中国历史嘅。佢话咧上翻工咧就揸 Audi， 咁啊房咧就买房咧就买澳 Australia 嘅，手戴呢个瑞士表，腰咧就拉呢个意大利吓、啊、意大利皮带，老婆咧就孭 LV， 仔女就英国留学，啲孙女咧就去攞美国护照。咁除咗制度被佢呢班咁嘅人拒絕之外咧，西方所有好嘅嘢咧都配給俾佢哋嘅。 呢個咪老平咯。 又或者嗰個鬧你香港人咩奶粉，幫個孫女買奶粉嗰、那個。 黃光亞。 黃光亞，你講咁多，即係我係最鄙視呢啲人，因為你本身你除非你唔講，你唔講你要我哋愛國，但係你講我哋愛國，咁所以我都唔好明點解嗰邊啲華人。上一即係好多其實移民嗰啲咧，嗰邊咧，不過當然啦，聽下城寨嘅都唔係嗰啲人啦， 梗係啦，城寨先得㗎。 城寨呢啲唔係城同埋城寨呢班人，我哋呢班聽呢班聽眾好多都係有啲係好接受一啲西方思想啊，照即係公義啊啲咁樣，而嗰班響頭先我講話響San Fran嗰度咁樣。喺度以日文者， 我都仲有啲國旗都有，中國國旗都有噶，唱中國國歌喺美國境內都有。 係啊，咁你嗰陣時候你宣誓即係 叛國 發假誓啊？ 佢哋咪漢奸咯？呢啲咪佢哋口中所講自己咪做漢奸咯？ 嗱，咁我大家講翻，咁頭先都講啦，我移民去到依個情況，而家個社會分裂，有中港矛盾，走得嘅可能有計劃嘅就預備走，咁但係頭先都講啦，可能走唔到或者仍然好愛香港或者唔憤氣嘅，亦都佔一個唔少嘅比例喎。咁應該用咩心態？大家點繼續喺香港同佢鬥命長？但係我哋你話齋，依個係我屋企嚟噶嘛，我愛香港，好似韓國人講話齋，我愛香港人，我愛香港，我點解要走？咁我哋 即係連一個即係叫咩咧？白皮黃心嘅何國榮都唔走，我點可以走先？我覺得就係 何國榮， 我覺得慘啊！要有時即係同何國榮比， 點解要走？ 你哋兩位可能即係 太年青了 ，situation 唔同啦。即係我就冇所謂做烈士都得嘅，但係咧我做啫。咁我娶我老婆，當初我。佢嫁俾我嗰陣時候，佢唔知道我係烈士嚟噶嘛，係咪啊？我要尊重佢嘅決定噶嘛，唔係個個想做烈士噶嘛。即係我覺得，即係民主就係要尊重每一個人嘅諗法。又嗰句咯，搞掂佢哋嘅話，咪睇下點咯。 係嘛、嗯？好，另外一位叫 Constant Ma， 係、 這個我哋成日聽。 跟住講啦，佢話咧華人車牌多數二三四八啊，二三八冇四啊 ，sorry 二三八啊點樣？梗係啦，三三三係啊！你一見到嗰啲車牌咧，你知道 九成九嗰啲叫咩？二頭號嗰啲號碼係嘛？ 嗯 ，Lucky Number 係啦， 嗰啲諧音啦，啲中國人嘅諧音有啲中意噶嘛，佢哋 係啊，咁啊。講下嗱，誒 dead air 咗添。好啦，講下嗱，我喺網度揾到一啲咧，誒、嗯、啲大陸人話美國移民嘅好處，聽下 先。 哦，好得意嘅喎，佢、空氣好啦，食品安全啦，價格低廉啊，各種費用好低。嗱，講緊價格低廉咧，我前嗰排咧就同大陸啲朋友咧去嗰邊咧啲 outlet 度買嘢，咁、佢竟然話：哇，呢度啲鞋！啲 Nike 啊 ，Adidas 啊， 好便宜哦！ 好便宜啊，是三分一的价钱啊！ 为什么呢？怎么便宜呢？ 你快点，我去买啊！我系啊，根本咧明明系大陆做嘅，就咧美国佬好识嘅，咪一颈汤落嚟度，即系等于 iPhone 啫嘛，明明千五蚊成本，卖六千五蚊， 我都唔明啦。 人仔喺大陆卖，咁啊赚到笑，运都唔使运出去啊， 运翻香港就运翻翻嚟， 香港运翻翻嚟，仲唔开心啊？好啦，仲系第二咧，就话冇任何人际网络关系拖累。 嗯， 嗱呢啲，喂，美国都系有呢套噶， 都 系咪冇你都怀疑？嗱， 我觉得人嘅地方一定有，不过问题你嗰个严重性啫，我唔可以讲话绝对。 我讲一个笑话俾你听，即系唔系笑话嚟嘅，一个大陆流行嘅话，喺香港咧啊，唔系大陆流嘅，不过唔紧要啦。香港你每做一件事嗰阵时候，都会谂啊，咦，响街屙尿犯唔犯法噶？喺大陆响街屙尿，我谂我识边个？ 唔使谂啦， 唔系啊，我识边个啊？识 边个屙尿啊？ 我唔係，我識邊個先？即係話， 我李剛咁嘅事，我爸 係啦，我爸爸是李剛，仲有一卷嚇口， 是李剛， 我是李剛，是這樣，是不是？幹啥你啊？幹啊？所以冇所謂嘅，嚇、最近都好多啦，俾人拍到佢話係咩官員啊咁樣，咁啊跟住冇事，咁啊我哋香港唔想要呢啲嘢咯，可以安心做自己興趣想做嘅嘢。咁當然啦，你試下。你試下喺一啲集會示威度著件黃傘 T 恤啦，或者翻大陸啦，得唔得？ 我未試過喎。 其實點解唔得啊？我都唔明點解。 國安法咯，影響國家安全咯，講完噶啦，唔使解釋噶。 咁我件衫嘅 T 恤啊，對唔住， 尋人之事係啦，識呢個字啊。 萬人 T 就係你尋人之事 ，OK。 好啦，跟住佢話養老可以安靜嘅休閒，咁呢個係真的。 喺中國唔安靜咩？點解啊？ 中國會有好多因為嗰度第一啦，醫療保養係非常好差的。 佢哋唔係有醫保嘅咩制度嘅咩？ 名存實亡，根本一環扣一環俾人扣曬啦。 食夾管食太多啦，食 中間太多層啦，太多利益啦。另外就鍛鍊可以無時無刻啊！我唔好明呢句咩鍛鍊可以無時無刻，因為其實可能 做運動咧，即係話 可能係咯，地方大咯。 但 係 其實喺大陸啲大媽經常跳舞同埋啲公園 跳舞，佢啦唔講啦，係啦，可以選擇在動亂的時候離開，跟住移民去美國啦咁樣，即係啱嘅。咁呢個啱嘅，因為其實咧， 户籍嗰個管制樣嘢啦嘛。 佢哋都擔心，其實而家國內咧好多我都話啦，我前幾次都有講啦，我喺上海一啲好核心嘅遊客區，竟然見到有武警揸住支 AK-47 巡嘅，咁呢個係好唔尋常。我唔覺得一個咁大嘅城市喺一個咁旺嘅地方出現咯，咁所以佢即係。他哋自己人佢哋知道咩事嘅 ，cosplay 啫，可能嗰個假扮嘅。 咁佢就話平均每人可以120萬就可以申請到美國籍。咁呢個用美國嚟做例子啦。咁當然啦，我諗係120萬，可能佢真係乜都唔識咯。更自由可以到世界全世界簽證。嗱，呢樣嘢香港係非常幸福嘅。 所以要攞香港身份證咗落嚟。 移民要落嚟咯，係啦。咁另外就可以擁有武器。嗱，呢個我有少少反對。 擁有武器， 美國可以嘅咩？槍啊嘛，自衛。 唔係所有州份。 嗯， 唔係所有州份。 好，可以飼養好多動物。嗱，我喺大陸啲朋友咧，啲貓貓狗狗唔見過好多次，成日都話唔見嘅，真係有人真係會偷 嚟食啊嘛。 外國咧，如果你唔知咧， 好幸運嘅。如果外國係寵物咧，狗仔佢哋真係地方每樣嘢即係比較幸福啲嘅。 我啲朋友執翻嚟啲貓狗啊，攞去睇醫生啊，睇2000幾蚊美金。Come on， 所以冇得講嘅呢啲，同埋做事可以好少限制啦，亦都係頭先一樣啦。即係我中意舉個雨傘個 logo 乜都得嘅，即係呢個係即係相當之咩啦，係媒體可以播放嘅嘢係好自由啦，咁一定啦。 其實呢啲真係好似係 只是中國更加沒有的東西來的。 哦，我這個是一個國內的一個 即中國特色來的那些東西。 是沒錯，中國特色來的。還有國內即大陸的養老金無法指望它退費。即是正如我剛才所說，你說在醫生那裡，那你是不是真的會得到你應該有的治療呢？咁我最近我好明顯啦，我自己自然嗰排整隻眼啦，非常昂貴嘅，咁啊冇保險之下，咁我睇私人醫生，咁而咁啱咧，咁我唔知咧，原來我媽排一期做政府醫院，原來做我同一樣嘅手術咧，佢係我二十分之一嘅價錢， 咁排幾耐啊？ 排幾耐嘅？ 都要排成一年啊！ 我諗死啦！咁你咁講之後咧，係咪會引發一啲嘅大陸人移民香港咧？我哋唔可以怪佢哋喎，因為佢都為自己、為未來、為個仔女好先落香港。 放心啦，佢睇唔到嘅 YouTube， 係咪要翻牆喎？ 翻牆啊！呢排翻唔到嘅呢排，因為、 所以懷仔嚟香港醫糖尿病咯。 你諗下習近平搞嗰個網絡大會都要翻牆先睇到，翻牆唔係咁簡單嘅。同埋周時啊，頭先有你好似問過啦，好似你話阿薄熙來俾人拉嗰時咧，我咁啱去重慶。是回不到場的，並且是回到的，這些很有趣的，看看你敏不敏感時下。其實一個人如果沒有自由的話，可能有些人真的未必聞到那陣自由的珍貴， 他可能住慣鳥籠，不慣外面的世界呢。 沒錯，我正正就是都有這樣的感覺，就是很多人都覺得沒什麼所謂，還有他不知道，他未做 alert 到這件事的那個重要性，是的。 所以我想可能或者移民很多人最終可能去到北美，除了說生活環境好，很多人最多聽到兩個字就是 freedom， 自由，無論是思想自由、言論自由。尤其國內很多移民過去北美或者香港，我都覺得好像他們覺得自由，乜香港沒有自由嗎？他說不同的外國人唞啖氣都自由一點，即這個說話我覺得你再 depth 清楚，其實那個自由的定義是很大，是個思想的自由，這件事是我很深印象在外國那麼多年。 一層層啊，香港有羨慕外國自由，或者香港羨慕台灣自由，台灣羨慕美國自由。OK， 可能台灣未必有啦，但係大陸咧就已經係話我哋咧成日都我成日都聽到啲即係有啲挑我機嘅人話，唔係香港都幾好啊，又自由又性咁樣。我話誒，咁啊九七年就係咯，英國冇俾民主我哋，但係起碼又俾自由我哋。 民主唔好啊，會亂㗎。 咁唔民主啊更亂咯。 是咩？唔係啊！我哋好穩定啊！而家 穩定啊！只不過係我記得阿劉德華個女朋友個咩奇話只不過係將嗰啲垃圾掃落去個咩新年財啊，將嗰啲垃圾掃落去嗰個梳化底啫嘛。 嗯， 你估真係一爆嘅話，我俾知成你唔見到咩？大陸如果一有啲暴亂咧、動亂咧、燒車啊、反車啊， 實死人， 捉個官嚟打啊！乜都有嘅， 嗯， 即係好 extreme 嘅，冇我哋香港咁嘅，嗯。因為其實你越民主，會令到嗰個反壓越少嘛， 嗯。 你越唔民主，你先至我要反抗啫嘛。咁所以我覺得，香港點解啲人仲想去呢？因為香港未夠民主，所以咪照想走咯。咁而外國，唔係大陸嘅話，佢點解？第一，佢頭先羨慕，頭先我講好多嘢，美國有嘅。其實香港都有的，係嘛？相對嚟講又冇咁靠，相對冇咁人際關係啦。但係而家慢慢唔 係 㗎啦。 但最擔心係香港開始，無論喺自由、嗰個言論自由、思想自由開始慢慢空間縮細時候，依樣嘢就好多人去擔心，因為唔清楚會唔會依樣嘢我哋最 treasure 嘅新聞自由、言論自由。 哦，你放心， 依樣嘢會唔會再空間縮細？你要係一個更加大 topic 啦， 係已經好縮㗎啦，已經更加縮。 而家有幾多份報紙真係你覺得係信嘅？ 明報都好似話阿里巴巴都諗住想買賣啦，咁啊慘啦！ 電視咧？ 電視應該邊一個唔係染紅啊？ 咪就係咯，咁你信唔信咧？我有一次我淨睇我食喺餐廳食嘢食睇 TVB 啲新聞，我淨係想爆粗，即係佢嗰個角度係即係講到咧，好似阿袁秋講得好有道理咁樣。 精神病嗰單你講？ 唔係。好唔係一單嘅啦，我講即係抽翻以前水，另外又話到長毛好似啊搞事咁樣，咁我又想問翻咯，長毛代表係咩聲音啊？佢代表你班衰啲講有班死窮鬼，即係我鬧緊死窮鬼一班係幫緊你，你仲去鬧長毛嗰啲，冇即係冇良心，人哋係幫企喺你嗰邊幫你爭取權益，你真係鬧翻佢轉頭，而嗰班吸緊你血。攞緊你哋嗰啲咪圍標啊，起埋呢啲咁嘅單車鎖啊，幾廿萬掠你嗰啲錢，嗰啲民 X 聯啊，啲建制派啲咁樣，你就走去投佢票。咁你話香港，我其實某程度上都因為咁，我想走添。 因為見到一班咁咁愚昧嘅人喺我身邊。 講朱華嗰時候， 我就真係我啊冇乜人啊，講真，嗯、即係良禽即係擇木而棲。 嗯， 我個直谷嗰邊，我大把揾叻人同佢傾偈，我仲可以大家傾到，我唔需要同你講 TVB 劇情，我同你講淨係對科技嘅發展，我都仲有排講。咁但係我唔想好似有啲咁嘅人。我最近我老婆嗰啲朋友圈 send 埋一啲警察 send 過嚟嗰啲咁樣嘅，即係選舉啊嗰啲咁咧，抹黑嗰啲咁咧。我睇完之後好低智嘅，講呢嘢係即係冇咩腦袋嘅人先會信嘅。即係稍微會問一下 why 啲人大陸問我㗎，點解佔中啊？我話係咯，點解啊？問乜嘢？係咪政府做咯？唔好，係講完啦。即係簡單啫嘛，你只諗下咪得咯。咁所以。講翻啦，點解移民啊？就因為真係好多方面嘅蠢人多，你我真係唔想同佢哋撈埋一齊，真嘅，你好辛苦嘅你睇見佢哋成日 send 埋啲咁嘢俾你，你何必呢？ 咁但係都要勉勵下啲而家仍然喺香港大家努力掙扎緊嘅人嚇，唔係個個好似你咁樣有權，有得揀係最好。但當你冇得揀嘅時候，仍然係生存嘅時候，我哋都要繼續點樣去活落去。呢、這個先係最重要、最重要嘅議題。點能夠維持翻我哋自己最自由空間？ 我覺得咧，我嗱 overtime 少少啦，講少少啦。如果對嗱，我可能未必有年青人，但係如果長輩嘅話咧，勉勵一啲年青人咧，發揮自己夢想，將自己眼光放遠啲。唔好將自己嗰個生意咧同啲地產啊掛鈎，放遠啲去全世界嗰度。留好嘅 Lens 講話，喂，去台灣開個原來2000多元嘅，揾到錢嘅。咁你咪試下諗下，有啲即係當然呢個一個例子啦，你唔可以抄人哋嗰啲嘅，你一定係用另外你自己嘅方法，你自己中意嘅嘢，開行一套你自己應該行嘅路，你中意行嘅路，唔好俾嗰啲大圍嘅環境。去影響到你嘅，要另一個環境影響你越嚟越少咧，咁你真係做到個 global 嘅人，咁咧就咩都唔怕啦。佢 off mic 前阿 Lens 都講，佢話要開發一啲即係生意啊，或者你咁咧，令到咧嗰樣嘢咧唔好俾嗰個 中國因素 影響太多。所以咧，我哋啲所謂官員咧叫我哋翻大陸發展嗰啲咧，我就好肯定佢哋未上過大陸。即我意思是真的腳踏實地上去去幹一番，或者是行下去做一些實實幹幹的事情。所以當然啦，我這樣說很負面說移民，但是即也都剛才我玩啦，我都我老婆跟我認識我的時候，我不知道我是烈士來的 嘛。將會成為烈士、啊、 我不知道的，我看看行到哪一步而已。即如果你真的越離譜的話，我覺得這個世界需要人出來的。 嗯， 好嘛，今日都过晒时间啦。好啦，我以为冇嘢讲啊，不过多谢今日，多谢阿 Lens 今日。 冇咁讲。 今日啊，咁啊，帮我哋乱入。咁啊，多谢阿 听众多啲即系留言啦。 咁啊，至于我哋嚟紧有咩安排节目咧，咁啊，喂，俾多啲意见我哋，我哋好中意听你哋意见嘅。咁我哋都望住你哋嚟做人嘅，好嘛 ？OK， 好，周琦， 下次再一集旧事好啲。 好，拜拜。 依家旧事。舊市真係好啲，想知嘅話，逢星期四晚9:30至11:00，城寨舊市好啲，有我大 N 同埋 Eddie Sir 三碌拎回顧，睇下英治時代定係而家好啲，準時見啦！啊，不過呢個節目咧，歡迎大家封煙嘅，記得聽 live 啦。